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主持杨俊贤。咁每一季咧，我哋做到咁上下咧，都会做一啲观众调查，睇下各位观众咧仲想睇我哋讨论啲咩题目。其中一个咧，我哋成日收到嘅题目咧，就系存在主义。咁我哋之前已经有一集咧，系讨论沙特嘅存在主义哲学。而另一个咧，非常之受欢迎嘅题目咧，就系后现代主义。所以今集我哋索爆后现代，就一齐同大家探索一下后现代主义究竟系啲乜嘢，同我睇下佢有几索先。咁事不宜迟啦，我哋介绍下今日嘅班底。今日咧，首先就有我哋嘅 Roger， 系啦。另外咧，就仲有阿余同埋康廷，系啦。咁我哋兄弟班今日就系讨论下咧，呢个喺现代嘅欧陆哲学里边咧非常重要嘅一个思潮。咁同一时间咧，分析哲学咧亦都有相关嘅讨论嘅。咁今日就会希望同大家介绍下究竟吓喺个现代哲学里边咧，呢、这个咁出名，好多人都听过，但其实未必知道乜嘢嘅一个思潮咧，究竟系讲啲咩嘅？咁既然所谓后现代主义咧，就一定系同呢個現代咧好有關係，係針對住現代主義或者現代呢樣嘢咧去討論嘅一個哲學題目嚟嘅。咁究竟咩嚟之現代呢？咁我哋第一就首先界定下現代其實啲咩嚟嘅。咁我知道阿宇咧係預備咗少少啊，做啲功夫就係同我哋講解下緊現代啲乜嘢主要嘅特徵嘅。咁不如首先阿宇交俾你。 好，我覺得其實要定義咩叫現代其實幾困難嘅，因為喺譬如你歷史上或者哲學上或者唔同嘅學科，亦都有好多係藝術有少少唔同嘅側重點咁樣啦。但係我覺得有一點，我哋一講到去現代，係成日都會好明顯去發現係現代特有嘅一種形式或者現代特有嘅一種元素咧，係 contrast with 譬如之前嘅中世紀嗰一種世界或者嗰種係西方世界嘅歷史嘅一種狀態咧，就係其實科學嘅興起。或者所謂科學革命之後嘅嘢，咁意思就係、如果我哋睇翻現代同埋中世紀比較嘅話咧，最明顯嘅就係科學越嚟越蓬勃，咁顯現咗譬如我哋人類對呢個世界嘅知識越嚟越多啦。我哋譬如天文學，我哋而家知道唔單止係有幾多大行星，唔單止有太陽系，仲有成個銀河系等等，甚至宇宙起源，我哋越嚟越了解得到咁喺知識方面。另一方面係譬如實際啲嘅，我哋喺人口即係人類嘅人口對於譬如饑荒啊、疾病啊等等嘅死亡，都因為有科學嘅發現，各種疫苗嘅生產啊等等就越嚟越少。咁所以喺現代同中世紀或者再之前嘅時間比較咧，其實科學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喺文化上、知識上等等。但我覺得喺哲學特別係強調呢個科學嘅興起嘅時候咧，會強調一點嘅，就係唔單止係啲實際或者係純粹科學知識嘅發展，而係一種世界觀嘅轉變。就我哋之前都會，譬如存在主義嗰集都提過嘅一啲講法，就係所謂由目的論式嘅世界觀轉去變成一種所謂機械論式嘅世界觀。就係以前可能喺西方，我哋會有上帝或者有教會去指導呢個世界嘅起源，以至於我哋人應該點生活。但係去到所謂現代咧，就科學就扮演咗呢個角色，就是、上帝退場之後，科學去扮演咗解釋呢個世界係啲乜嘢，以至於人喺呢當中擔任嘅角色會有啲乜嘢，就變成一種機械論式嘅，冇一種絕對嘅目的嘅一種成個世界好似一個鐘錶咁樣，有一啲規律，但係冇人去預設佢嘅軌跡嘅一種咁嘅世界觀。咁所以喺呢個以下有一種世界觀嘅轉變。就係、是、現代將呢個成個宇宙或者成個大自然啦，睇成為我哋認識嘅對象，就係唔再有一種以前嘅神圣嘅味道喺度。就算我而家有啲嘢未知嘅，我譬如未知確實地宇宙嘅起源係點樣，但係我哋唔會覺得佢好神秘噶嘛。我哋只要覺得科學嘅發展只要足夠嘅話咧，終有一日可以發現到呢個秘密嘅，就冇咗嗰一種神圣嘅感覺、神秘嘅感覺。咁呢一個係我覺得現代或者現代性係比較重要嘅一個元素咯。 咁或者我可以再補充一下啦，即係呢個我哋成日話現代性咁樣，當然係可以好大咁放到成個歷史嘅某個階段。咁好多時候我哋會將譬如啟蒙運動，即係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睇成係一個即係現代性嘅一個最典型嘅一個體現啊。咁喺嗰度，我諗可以用幾個概念嚟將佢解釋一下，稍為就係、是。佢會好重視人嘅理性啦，即係相對於呢個所謂現代，相對於一個傳統社會，就以喺西方啦，以基督教為中心，咁嗰時信仰就行先啦，一切嘢。咁理性都唔係唔重要嚇，即係因為你冇理性，想有信仰都唔得嘅。啊，你係基督徒係嘛？好虔誠嘅咁樣，係啊咁樣。咁你會唔會成日睇聖經啊？我成日睇佛經咁樣，我而且睇唔明咁樣，咁唔得噶。即係你要了解一個宗教去信佢，都需要理性嘛。不過喺嗰度好大嘅，即係同現代人諗法好唔同嘅一個分別就係、是。 在傳統的世界裏面呢，即係理性是用嚟去協助你去信仰得更加好嘅，信仰是先行嘅。所以如果你發現，譬如你是一個基督徒，你發覺聖經有啲咩問題，即係如果理性上啊，咁你要做嘅就係繼續思考，而唔係放棄你嘅信仰咁樣。 一陣我諗錯咗，所以先至似乎係佢有問題。 我要再諗下，上帝俾我呢個能力係用嚟了解佢創造天地萬物背後嘅意義目的啊嘛。好似頭先阿宇有提到，咁但係進入咗即係現代世界咧，即係由於宗教嘅影響力開始衰退啦，咁所以咧理性喺呢度咧就變得越嚟越重要啦。即係甚至佢一個好獨立而基本嘅地位啊。咁所以咧而對於一個即係啟蒙時期啊，接受啟蒙理想嘅人嚟講咧，理性係人最重要嘅一個特性。而歷史嘅發展其實一路睇到咧，就對佢哋嚟講啊，就係理性不斷嘅進步。我哋擺脱過往嘅迷信啊、錯誤啊，所以體現出嚟就係頭先阿如講啦，即係其中喺認知上就係科學嘅嗰個發展啦。科學令我哋更加準確咁去了解呢個世界，係啦。咁啊，而另一方面咧，宗教以前除咗幫我哋去了解個世界點之外咧，仲其實提供一個即係俾對嗰啲信嘅人嚟講咧，解決呢個世界問題嘅一個方案啦。譬如如果我即係覺得耕田唔落雨咁點算啊？即係好簡單啦，祈禱啦，係咪？如果你發覺失收點算啊？祈禱啦。咁祈咗禱係咪真係會落雨或者會豐收咧？未必啦。不過你會比較接受嗰個結果啦，即係你會捱餓得比較安心咁，都喺某個意義嚟講解決咗個問題。咁但係咧， 上帝安排俾我噶嘛？ 係啊，冇錯啊。咁捱可能一定有另外啲任務。 思念下係 啊，先勞其筋骨，好啊，餓其體膚。咁啊但係咧，去到後來。理性當佢喺認知上作為科學咁表現出嚟嘅時候，幫我哋理解呢個世界咧，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佢可以翻，即係可以變轉化成技術啦，科學嘅技術、科技一啲 technology， 佢就可以幫我哋甚至實質上解決一啲生活上嘅問題。譬如而家你住嗰個地方冇水咩？你咪開條河過嚟咯，運河咁樣咩都好。呢啲係科學嘅知識令我哋理解呢個世界，理解呢個世界之後，我哋就可以掌握佢嗰啲物理現象啊，背後嘅自然現象嘅規律。然後可以利用呢啲規律嚟控制佢，所以呢個世界對即係一個現代人嚟講啊，其實就係一個去用嚟滿足我哋人類慾望嘅一個工具，因為佢已經冇咗背後以前喺一個傳統社會裏面上帝安排各樣嘢有佢嘅一個位置啊、角色、意義嘅。但係而家當上帝所謂退場之後，進入現代世界呢種思想，我哋即係啟蒙思想，令我哋有一個諗法，就係人類就係冇咗上帝之後，人就最大啦。於是人嘅理性認知咗呢個世界，就去利用呢個世界嘅資源。所以我哋嘅 nature 其實係 natural resources 啊嘛，自然其實係啲資源，資源就係佢用嚟以服務人類目的為佢嘅任務嘅咁樣。咁我哋就利用佢。咁所以喺度所有嘅嘢都有一種似乎作為工具嘅意義去對人有意義，即係人嘅世界裏面就係充滿各種不同嘅工具咁樣。 所以而家情況係，首先咧可能某意義嚟講就是科學革命，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顯示現代性啦，就係因為解釋世界咧唔再需要上帝啦，我哋人類可以作為憑佢理性去把握去理解世界，從而慢慢發展出呢個科技。而有科技之後咧，慢慢對個世界、對自然世界睇法就唔同咗，唔再係一個有神性面貌、我哋神秘、我哋唔係好理解到，但係對我嚟講係啲神性嘅一個對象，而係變成咗個我哋可以利用、滿足我哋需求嘅一啲 resource 資源。 同埋，所以喺呢度個理性就會連帶有另一個概念，就係佢令我哋更加自由啊！即係以前我哋俾迷信束縛，俾其他一啲唔理性嘅制度束縛，但係隨住理性越嚟越發達，人就越嚟越進步。In the sense 就係即係喺咩意思下咧？就係人越嚟越自由啦。 啊！呢個位其實係同一個即係上帝退場，即係有時尼采所謂嘅上帝意識，其實係息息相關嘅。因為上帝除咗喺解釋自然世界上面冇咗佢嘅功力之外咧，咁去到下一個問題啊嘛。以前上帝唔僅僅係提供個解釋俾我哋嘅，同一時間仲話俾我哋聽，我哋應該點樣生活，係指導我哋嘅生活嘅。咁但係而家如果冇上帝之後咧，似乎人就會多一步啊，就係咁我點算？我可以點生活？咁但係唔使驚，因為理性咧，除咗可以为我哋解释个世界之外，仲可以话俾我哋听，我哋应该点生活，建立一个我哋从理性建立出嚟嘅一个生活体系，我哋应该点样行。咁呢个整个世界观咧就建立咗啦，就系、是、从中世纪慢慢开始，咪所谓现代嘅世界观。而呢个似乎系可以，康廷应该可以再讲下，就系、是、喺其他好多 area 都体现到嘅。 我讲下艺术品咁样啦。咁好简单嚟讲，根据头先你哋嘅讲法啦，其实由中世纪转入去现代。我會點睇呢？其實就係一個中世紀就係以神為中心嘅世界，慢慢地 轉到去以人為中心嘅世界，而我哋點樣理解咩係人啊？咁最終就係人係理性嘅動物，理性係好重要嘅咁樣啦。咁呢一樣咧，其實喺佢哋嗰啲藝術品嗰度咧，可以睇到一啲端倪嘅。我哋睇下一幅中世紀嘅畫先啦。咁咧呢幅中世紀嘅畫啦，就係你睇下嗰啲特徵就係畫得好扁啊，好唔真咁樣啦。但咁我哋再睇下一幅後來叫做文藝復興時期嘅畫，咁呢幅係拉斐爾咁啦。咁咧其實我哋要留意就係佢哋嘅主題係一樣嘅，就係聖母同埋耶穌嚟嘅啫。既然個主題一樣，點解畫出嚟係咁唔同咧？咁樣咁咧呢個其實反映咗咧嗰陣時嘅人啊，睇世界嘅方式已經係唔同咗，即係咧之前中世紀嘅時候，點解要畫成咁樣啊？咁其實佢哋面對一個困難嘅，即係中世紀嘅藝術家就係喂俗世其實個地位係比較低嘅，因為咧真正最好嘅世界係幾時啊？就係我死咗之後上嗰個天堂先係一個永恆嘅世界嘛。咁俗世係咩啊？俗世只不過係一個中轉站嚟嘅啫嘛。咁呢個中轉站咧，我哋係唔應該留戀嘅。如果你留戀呢個中轉站嘅話，你就好容易會有好多犯罪啊嗰啲嘢，反而令到你上唔到天堂嘅。所以咧，你唔可以美化呢個俗世嘅，其實係。所以咧，佢哋畫嘅畫咧係咩咧？好似一個窗口咁啊，令我哋窺見一個神聖嘅領域咁樣。呢個中世紀嘅畫家想做嘅嘢。但系咧，頭先幅畫你哋見到啦，去到文藝復興之後咧，俗世係得到被肯定啊，人眼望出嚟嘅世界咧，已經被肯定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可以畫咩啊？畫真正人望出嚟嘅嘢啦，所以你見畫得越嚟越真啦，佢會畫自然世界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嗰啲繪畫度就睇得出，其實咧，縱使進入咗文藝復興之後，多數人都係信神嘅，縱使係咁樣，其實個世界觀已經暗淡咁樣轉咗㗎啦。喺藝術嗰方面咧，我哋就見到， 所以我其實講法唔僅係咧嗰個 topic 畫嘅內容唔同咗，係成個視點唔同咗， 係 從邊個視點喺個人眼嗰度，係啦，係用咩角度去睇，點樣表達同樣嘅嘢，呢個就完全唔同曬咯。 睇嘅都睇翻人啦，又去用人嘅角度出發去睇啦， 係啦。咁所以我哋大概呢一節可以咁樣總合啦，我估就係成個現代可以點樣界定咧？就係、一個慢慢從中世紀嘅時候，以宗教、以夢寐、以迷信為中心嘅神聖領域，慢慢走去一個咧，我哋覺得人類為中心，可以用我哋人類嘅理性去慢慢把握世界，去決定人類點樣生活嘅一個世界。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睇下後現代主義點樣去討論現代。好，歡迎翻嚟收睇《哲學有偈傾》。咁上一節我哋就啱啱講到咧，究竟咩為之現代啦？咁我知道康廷咧就直接提出咧，有個大哲學家康德咧，可以視為咧界定現代嘅一個高峰喎。 康德講康廷啊，真 係康廷講康德嚟。 其實都係嗰個方向啫，即係作為一個總結啦。即係現代其實想做一啲乜嘢嘢咧？其實就係以前中世紀一直以嚟，譬如三大領域啦，人類好重要噶啦，真善美咧，喺中世紀時期咧，最終都係由神嚟決定嘅。但係咧，去到現代之後，康德嗰三大批判啊 ，roughly 就對應住呢三個問題啦，就係咩係真啊？唔再需要睇神嘅旨意啦，唔再需要睇聖經，我哋自己咧可以觀察到嘅世界，然後知道咩係真嘅，咩係善啊？就係咩係 moral 啦，咩係我應該做，咩係唔應該做啊？喂，以前就當然譬如十戒啊、聖經啊，又係話俾你知咩嘢應該做。但係咧，去到康德咧，康德就會覺得係唔使噶啦。我哋睇下我哋理性入面本身咧就有啲道德法則嘅。咁咩係美啊？都係嘅，美就係又係喺我哋人類嘅認知機能入面咧，會可以有一啲機制，就令得我哋判斷到咩係靚，咩係唔靚。所以咧，我嘅講法咧就係、如果要為康德嘅思想用一個字嚟總括嘅話咧，我會話係 autonomous 啊，自主性。個自主性喺呢個背景底下就出咗嚟，就係唔再需要依賴神，而人咧自己咧就可以決定乜嘢係真，咩係善，咩係美。咁咧就完成啦。 所以我見到啲朋友同我對於咩為止靚嘅人嘅判斷太唔同嘅時候，可能佢機制出咗啲問題啊。 呢個要揾另一集嚟 講。可能你嘅機制喺我呢邊。 佢可能唔係做緊美感判斷啊嘛，因為 哦，做緊其他判斷，即係講其他嘢。OK， 好。咁但係如果康德可以視為呢個現代高峰啦，所謂咁，我哋慢慢可以落去啦，就係、咁。既然有後現代主義咧，就真係覺得現代有啲問題啦。咁其實現代好表面嚟睇有啲咩問題先？ 我覺得成日都會我哋提到嘅現代或者現代人先會睇到嘅問題就係、是，其實同頭先Roger 一開始嘅界定現代個自然作為一種我哋嘅資源好有關係嘅，就係我哋而家現代先會成日都聽到有啲譬如環境嘅問題，我哋要環境嘅保育咁樣。咁其實咩問題就係、是，當我哋去人類大量或者甚至過分地去將呢個大自然變成佢哋嘅資源去採用嘅時候咧，咁就變成哦，咁可能會有一啲生態失衡嘅問題啊等等，咁所以就會引申出我哋點樣去保育啊，點樣去令到個生態更加平衡啊等等呢一啲咁嘅問題，即係環保嘅議題會出現啦。以前好似似乎係少啲聽到嘅， 因為佢哋唔識冇捉魚捉得咁勁啊嘛，所以捉唔曬啲魚，我哋捉得曬我哋。 好強嘅科技，然之後甚至將啲嘢睇成我哋嘅資源，所以就會出現咗嗰啲問題，甚至人同動物嘅關係啦，譬如動物究竟嘅地位係點樣啊，係同人嘅關係要點樣？去理解啊，等等，點樣去好好地對啲動物啊？咁以前其實好似冇呢啲問題嘅，就因為以前好自然地會動物都有佢哋嘅位置嘅照計，但係而家就好似人做中心，動物好似有地位好奇怪，有啲動物嘅權益嘅問題可能。咁另外就係人嘅同人嘅關係嘅問題啦，就係、是、譬如我哋人雖然好似講係中心，即係成個自然嘅中心，但係有時有一種感覺就係我哋自己就係、是 世界嘅中心， 世界中心喎。咁所以就會變成人都係 原來 現代主義係咁樣諗。 我同佢做朋友已經覺㗎啦，平時。 咁但係咧有一個好明顯嘅就係、是我哋而家成日都會講呢個 term 嘅人力資源啊嘛，就係所以將人力視為一種我哋可以挪用可以去 manipulate 嘅資源。咁但係以前好似唔會有呢啲 term 出現。 最要增值。自己添，唔知增值八達通啊，增值 要打自己啊嘛， 所以令到自己更加 competitive 咁樣啦，即係將自己睇成為一個資源，唔係好似一個人咁，好似只係一啲物質咁樣。咁所以呢一啲就係好似係現代特有嘅，我哋成日都會面對嘅問題，或者現代嘅世界觀引申出嚟嘅一啲特色咁樣咯。 同埋一個現代性嘅思維方式，好即係因為接翻頭先講就係我哋嘅理性去。即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就係去了解呢個世界。咁通常嗰種理解嘅方式，即係特別喺一個現代性嘅思考框架底下，就係以自然科學嗰種方式，就係要掌握我哋而家面對嘅現象。譬如物理學嗰啲啊，自然科學就係要用我哋嘅理性去把握呢個自然現象之間嘅某啲因果關係，揾出佢哋嘅規律啊，揾出佢哋模式。所以呢個意思即係其實所有嘢基本上同類嘅都係一樣嘅。咁用呢種框架或者呢種眼光去睇人嘅時候呢，又會即係所以社會科學其實點解叫社會科學，就是、因為社會科學就係唔係研究自然現象啦，就是、以人為中心嘅一啲現象啦，所以譬如經濟活動啊、社會嘅組成啊等等。咁好多時呢種諗法底下就會即係當然唔同嘅思想家會有唔同嘅睇法，但係佢都會傾向諗一種譬如基於啊所有人嘅某啲佢嘅著眼點會係人所有不同嘅人之間嘅共同嘅本質啦。然後去找出人的各種活動背後的那個必然的規律啦，所以他們會很強調一種叫對普遍性啊、確定性啊、必然性的這種追求啦，即是運用他的理性去掌握這些規律，而掌握它之後你就可以好好地去利用啦。咁所以變咗如喺唔同嘅層面會，譬如經濟上咁樣，可能其他人相對於你個人，因為我哋去到現代世界就冇咗神俾我哋嘅目的，咁於是各人就只有自己嘅目的，咁好多時就係要追求自己好個別嘅慾望嘅滿足啊，自己人生理想，但係人人都唔一定一樣。咁喺呢個諗法底下，其他人對我嚟講就好似其他呢個自然世界嘅各樣事物一樣， 都係資源嚟嘅啫， 資源嚟嘅啫，就係幫到我嘅就好啦，幫唔到我咪唔好啦。所以我成日都最講呢個世界嘅人得兩類嘅啫，一類就係、是。你嘅敵人阻礙你去實現你嘅目的，第二種就係你嘅工具，佢可以幫到你去滿足你嘅需要咁樣啦。 朋友都工具， 朋友嘅梗係一啲好有用嘅工具， 所以要揀朋友咯。 係啊， 就是、要揀你嘅好。 唔係而家香港係結婚都係工具啊嘛，拍拖都係工具嚟噶嘛，甚至 哦原來 係啊，所以 台灣叫工具人噶嘛。 所以好多你最後都係睇究竟你同呢個人交往有冇成個成本效益係點啊？你阿媽教你識朋友都喂呢朋友唔好識啦咁樣咁窮係咪啊？第日冇用噶，你要識啲有 貴族冇乜朋友啦。 我而家先至朋友， 你係比較少嘅。咁所以呢、這個呢、這個咁嘅諗法啊，即係背後就會令到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變得好唔同嘅，其實 互相利用嘅關係。 嗱，依個而家講嘅好似係啲即係 文化上， 文化上咧， 同埋仲有一樣，我想再補充就係、是、即係政治上，如果咁啱頭先講嘅係可能各人喺個人嘅活動裏面會咁樣啦，但係如果萬一有啲叫當權者啊，即係佢可以影響一個社會成個制度啊， 利用啲人民， 佢未必要講到利用人民嘅，但係佢會心態會係我講緊好嗰啲啊，即係唔好嗰啲可能利用人民滿足個人嘅利益啊，我係一個極權者，我淨係滿足自己，但係有即更加可怕，可能係一啲啊做即係好存好心啊， 就是令到我要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因為一種很現代性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人類是有某一種生活的方式是應該適合所有人共同生活。那問題就是是哪一種啦？那當然如果我當權我就覺得是我那種啦，我就會很有理由令到大家依住我安排的方式去一起共同生活，有不同的制度。嗱，你未必認同的，但你未必認同是你不看不開啫，係咪先啦？我為你好啫。 欠缺他們咯。 係啦，咁所以可能會令到很多人未必在他自己意欲的情況底下去過一種他們想過的生活都不頂的，即是有這個可能的後果的，有時。 所以現代主義某意思上會引致到極權主義的某一種面向，可以說是。但剛才整個討論裡面呢，現在去到兩個文化上我們出現到一個不好的結果，會可能出現一些問題。但如果分為哲學一點來說，似乎它不是僅僅是文化上一些不好的後果那麼簡單，可能是一些更加深層次哲學上的問題。而海德格應該是有一些講法的，是 吧？是的，是的。咁我唔係好識啦，咁 你唔識請你上嚟做乜嘢？ 我都唔知啊，你好奇怪噶。咁我慢慢講啦嚇，盡量講。咁海德格咧就一直咧猛烈批評呢個所謂現代文化，其實係即係咧佢嘅其中一個目的啦，佢嘅哲學就係要離開現代啊，擺脱現代。所以咧喺呢個意義底下咧，即係現代喺佢嗰陣時嚟講就係當時嘅。當時咁嘅意思啫，佢好唔滿意佢身處嗰個世界嘅。咁咧喺呢個意義底下咧，佢想要做嘅咩咧，就係邁向現代之後。所以咧，佢喺呢個意義底下，佢可以叫做係類似咁啦。佢就係呢個後現代嘅先驅嚟咁樣。咁佢覺得頭先你哋講過一啲問題啦，佢當然都預示到啦，個現代世界會有呢啲問題啦。但係佢認為咧，呢啲問題最終咧，其實係有一個哲學嘅根源嘅。佢認為就係個根源喺邊度咧？咁樣，如果你要俾個起點去嘅話，哲學嘅話咧，佢會數笛卡爾呢個大罪人啦，即係佢最佢 罪魁禍首。 本即係書咧，重要嘅就係佢一定就鬧笛卡爾啦，因為佢係所謂現代哲學之父嘛。咁笛卡爾做咗啲乜嘢嘢，令得頭先你哋講嗰啲問題好遙遠地最後作為結果發生咧？就係佢首先就係將知識嗰個要求提高到一個數學嘅層次啦，即係大家都應該聽過啦，係咪？我思故我在咁樣啦，就係總之簡單啲講就係佢要用一個建立一個徹底地無可懷疑嘅一個 知識嘅基礎， 係啦， 就好似阿基米德做幾何學咁樣。 系 啊，慢慢要建立一套知識嘅體系，而有一個基礎嘅。 系啦，其實就係模仿數學嘅，即係呢一種諗法。 尤其是幾何學 咯。係咯，咁樣嘅。咁結果點咧？結果佢個就會得出咧個世界得兩種存在物，咁樣就係所謂生物原論啊。其實呢兩種存在物係咩咧？一個咧就係我自己存在，咁係一啲叫心靈上嘅存在；另一啲咧就係叫做 extension。即係講言，即係咩咧？最簡單啲講，叫做物質咁樣啦，咁得呢兩樣嘢嘅啫。所以用另一個講法咧，就係、是、個世界有一樣嘢就係我就係心靈上嘅存在，而其他所有喺我外邊嘅嘢咧，都係物質咁樣咯。所以呢個世界係咩啊？就係、是、物質嘅總和，除咗我之外，咁樣就係、是、咁樣啦。咁咧，物質係啲乜嘢嘢嚟嘅咧？要了解呢個外在世界咧，就要了解物質嘅性質。咁了解呢個物質嘅性質最好嘅方法係咩啊？就係、是、自然科學咯。因為物質就係講言啊嘛。咁咧，我哋通過自然科學咧，就能夠最準確、客觀咁捕捉到呢啲物質嘅一個特性， 去量度佢啦。 係啦，係啦， 講言 係啦。所以呢個世界上嘅所有嘢都係一啲可以被量度嘅嘢。咁咧，所以咧，因為有呢個咁樣對於存在物嘅睇法咧，咁會好明白自然科學嘅地位啊。自然科學嘅地位點解咁高咧？就是、因為所有嘢都可以被自然科學去解釋，而且解釋得最好咁樣嘅。 而且我補充一句就係、是，即係喺呢度笛卡爾嗰種諗法咧，即係有幾樣嘢。第一就係人固然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因為佢有身體，亦都有心靈啦，係咪？即係其他嘢淨係得個 body 即係個身體。而人身體同心靈裏面咧，又唔係平等嘅喎，心靈係重要啲嘅，基本啲。而心靈裏面各種思想活動，又以理性呢種能力係最重要嘅， 係係咯。咁跟住呢度解釋咗點解自然科學嘅地位會咁高啦。但另一樣海德格可以解釋埋嘅咧，就係點解我哋會用科技嚟去宰制呢個世界。咁其實個理由好簡單，我哋比較翻中世紀就會知啦。中世紀佢哋都啲存在物係咩嚟㗎？所有存在物都係神做出嚟㗎嘛。咁乜嘢叫 creature？ 所以叫 係啊，係啊，所以叫 creature 啊嘛，係啊。就乜嘢叫做知道呢個世界 理解呢個世界，其實去到尾咧就係要問翻神點解你整呢嚿嘢？咁咧個世界就好似一個 text 啊，一個文本，一個文本咁樣。而咧我見到呢啲就好似一啲 symbol 一啲字咁樣。跟住咩叫理解佢啊？就係點解會有呢樣嘢嘅？我哋就喺呢個世界嗰度讀翻神嘅旨意出嚟，就好似咧我哋通過一本書去諗個作者個原意，點解你整呢個嘢出嚟啊？其實到今時今日都有某啲基督徒都會咁問嘅，點解你俾呢件事我發生啊？ 我每日照鏡都問出嚟啊！ 望住塊鏡， 點解要咁樣咧？咁佢有咩旨意咧？ 咁其實照鏡都係問你個問題，點解整理出嚟啫？ 所以我 整理唔係我。 所以咧，你喺中世紀嘅時候咧，乜嘢叫做知道呢個世界？咩叫理解呢個世界？就係其實就係 瞭解上帝嘅心意。 冇錯，就係要詮釋上帝嘅旨意。而咧，每一樣嘢咧，佢做出嚟咧，上帝都有個目的嘅，係有意義嘅。呢個世界係 好啦。咁咧，咁呢一節咧，我哋就暫時講到呢度先，係啦，就講到咧海德格究竟點樣樣理解現代出現。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講海德格究竟對於呢個現代出現之後嘅咩問題，佢哲學嘅根據喺邊度咧，進一步探討。下一節再見。歡迎翻嚟哲學有睇傾。咁我哋咧上一節啱啱講到咧，即係康廷幫我打斷咗啦，時間關係，就係嗰個海德格點樣討論現代同後現代嘅問題。 連翻先 啦，係啦。咁不如康廷 繼續講埋先。唉，真係太長啊！我頭先講得。咁回顧少少啦，就係喺中世紀時期啦。咩叫做獲得知識啊？啲嘢係啲咩嚟㗎？就係神造物啦。我哋要了解呢個世界，其實就好似讀一本書咁啊，讀一本由神寫嘅書咁啊，由呢啲嘢嗰度。諗翻啊，究竟呢樣嘢點解要存在呢？佢係有目的嘅，有一個作者製造佢出嚟嘅。我哋要了解啲嘢咧，就要了解個作者嘅動機同埋目的係啲咩嘢。但係咧，去到現代，好似笛卡爾咁樣，將存在物體成為講言嘅話咧，即係一啲物質嘅話 ，extension 嘅話咧， 咁最好理解世界嘅方法，頭先都講過啦，就係自然科學嘛。自然科學咧，然後咧，我哋就唔需要假設有一個作者咯。啲嘢咧就會變成係咩啊？冇目的嘅，即係喺現代科學嗰個 機械式嘅 眼光底下係冇目的嘅。咁即係去到尾再講就係成個大自然就唔再係一個 text， 冇意義嘅，即係我唔需要喺度讀一個作者嘅原意出嚟嘅。咁嗰啲嘢係乜嘢嚟嘅咧？有咩意思咧？咁樣到最終咧就任我解釋，即係因為個世界譬如一隻狗、一棵樹已經冇作者嘅話，就冇原意咯。你唔可以問啲。點解要整呢棵樹出嚟啊？你唔使咁問喎。結果係咩咧？就任得我去解咯。嗰啲嘢係啲咩嚟？ 我都唔敢再問我阿媽點解整我出嚟。 即係佢純粹係一個偶然嘅產物嘛。所以咧就會變成咧人咧就好似咧有權咧去決定嗰啲嘢嘅 meaning 係啲乜嘢啦。因為我冇所謂解錯噶嘛。 即係佢唔係本身有個 meaning， 係 啦。 而係如果有嘅話咧，都我賦予佢一個 meaning， 我讀入去嘅。 即係如果喺中世紀嘅時候，就係嗰啲嘢本身有個 meaning 嘅。如果我解釋同神創造佢嘅原因有出入嘅話咧，我就叫錯啊嘛。但係本身冇 meaning 嘅話，就冇原意嘅話，就冇所謂錯噶嘛，係嘛？咁其實係任得我去解噶咯，咁樣。咁結果係點咧？個世界似乎就係真係由人望出嚟嘅世界，啲嘢嘅 meaning 咧，其實係由我去賦予，我可以完全決定嗰啲事物嘅意義嘅。所以咧，會去到一個後果咧，就可能我哋可以叫做人類中心主義啊，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形式學衍生出嚟嘅。咁其實咧，笛卡爾好早咧就喺佢嘅Discourse on Method 係咪？ 佢 嗰度咧就講一句好經典嘅説話嘅，就係 當我哋 方法論定論方法啦嚇， 有啲方法。 當我哋咧，佢咁樣講，當我哋能夠擁有知識嘅時候咧，呢知識係好有用嘅，係最後係會點啊？整個 nature 啊，整個大自然啊，都可以成為人類嘅仆人，而我哋咧就會成為咗自然世界嘅主人啊！咁呢個其實睇笛卡爾最初作為現代哲學嘅先驅嘅起源嘅時候，就已經好似預示到呢個目標啊！到最後人咧就主宰咗整個世界，就生出你哋頭先所講嘅所謂用科技嚟宰制世界啦，甚至乎宰制他人啦咁樣嘅一啲問題。 我補充少少一句就係、是，因為喺呢個階段，因為頭先康廷嗰個講法好似就係人自己可以點決定嗰啲事物嘅意都得。咁後來其實實際上就係咁啦，但係喺當時嘅人心目中其實唔係任意嘅，因為佢雖然而家呢個世界嘅事物嘅意義唔係來自於一個外在嘅上帝，係來自於人，但係呢個人佢哋心目中係一個 大家都是人類理想的理型，所以那個事物的意義是由人類賦予給他，但是就未去到由個別的人自己各自去賦予，這個補充回來一點。 所以如果回到康尼說，就是海德格會覺得由中世紀或者是前現代和後同埋所謂現代的分別，就是一種佢哋嘅 metaphysics 或者佢哋嘅存在論嘅一個分別，就係佢哋對於呢個世界乜嘢叫做存在嘅理解有一種好根本嘅改變。用哲學上嘅語言去講就係。 係因為如果係現即係而家現代世界之後咧，就變咗喺科學中可以把握到嗰啲嘢咧，先係存在物。即係存在物最原本咧，最 fundamental 咧。就是那些科學中找到的東西，粒子是最基本的。反而我們後來經驗到的世界呢，是由那些粒子組成，再解釋回我們之前未有科學世界之前呢那些生活經驗是調回轉的嘛。而我們日常經驗了那些台其實不是真的最實的最基本的存在的，那些反而是我們用科學找到的力量解釋出來 的。我們主觀的經驗或者人個人的這個世界，他們個人觀念看出來的世界其實不重要的，因為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於科學一個客觀的標準，數學的語言去表達出來的世界才是一個。 咁但呢句就正正會出現頭先海德格講嘅嗰個人類中心主義嘅問題啦，因為最後嗰啲係冇 meaning 噶嘛，跟住就變咗人可以或者集體嚟講啦，俾個 meaning 佢，我哋決定佢係點，就成為我哋可以挪用嘅資源啦。對於自然世界或者對其他人都嚟講， 同埋呢度有一樣就係，於是由於事物本身係冇意義嘅，所以我哋能夠真係客觀地理解嘅咧，就只係事物佢運作嘅嗰個方式，呢個就係自然科學嘅功能啦。咁但係啲事物又應該要有意義啊嘛，咁嗰啲意義喺邊度揾咧？就唔係科學嘅工作啦，呢個就係哲學嘅工作啦。喺嗰個時期，哲學家就負責去揾出啊呢個宇宙究竟有冇啲咩目的或者意義，或者人類應該點樣走啊個方向。咁啲哲學家就去諗呢樣嘢，以前就交俾上帝啦，而家就自己諗翻啦。在哲學嗰個部分嗰度做。 咁如果海德格作為即係一般嚟講，你會咁講就係、是、後現代思潮咧，海德格可以話個先驅嚟嘅，即係佢指出咗現代嘅一套整個思維模式個問題喺邊度啊？就係在頭先講嗰種啦，人類中心主義。咁而慢慢落去咧，後現代咧就一大扎，尤其是而在後屘喺法國有好多唔同嘅思想家、哲學家咧，就慢慢去講咧，就慢慢去嘗試去 develop 呢一套成個諗法。咁其中一個咧好出名嘅，甚至即係佢決定咗。con 咗啊！你可以話住咗呢個後二代呢個 term 嘅人咧，就係叫李歐塔啦，李歐塔。咁咧，佢其中一個好我覺得幾好嘅一個對於後現代嘅理解咧，就係咩為之後現代？就係、是、對於現代其中嘅諗法嘅不滿同埋批評，就係、是、在於現代咧係有一套叫做 grand narrative 嘅一個好大嘅故仔嚟嘅，就係咧現代嘅人咧有個諗法嘅，就係嗱點解叫大嘅故事？咩 grand narrative 咧？就因為我哋平時對於唔同嘅嘢咧，有唔同解釋嘅。嗰啲我哋可以叫做細嘅 narrative 啦，一啲 小故事、 小故事 local narrative 嚇，人係點樣啊？經濟係點？社會係點？歷史係點？全部都有唔同嘅故事。但係 grand narrative 咧，就係喺後邊嘅有少叫 meta narrative， 一個後設嘅 故事嘅故事。 就係咧，呢啲故事咧，或者人類成個歷史嘅發展咧，唔係個別嘅，即係我哋以前會讀啊，元朝發生咩事嚇，明朝發生咩事，清朝發生咩事，佢獨立噶嘛。第一個 grand narrative 就會話唔係嘅，其實整個人類歷史下所有事情其實係有一個互相之間嘅關係，唔係咁啱唔同嘅各列嘅故仔嚟嘅。 即係其實 個大嘅敘事下面 我嘅個人嘅故事其實都係屬於大敘事嘅一部分。 係啦，咁即係點解你今朝會食某個做早餐？ 我想你話我遲到添， 係啊， 點解冇食到早餐？ 係你冇食到早餐，遲到食， 令我哋食咗好多早餐。 其實最終咧，下邊咧係有一個大啲嘅故事， 上帝有安排啦， 人類進步嘅必須條件， 必須條件 之前就 辛苦 辛苦 康平， 食咗你就算 貢獻，係啦。咁但係其實以前咧有唔同年代有唔同嘅大故事，譬如以前基督教嘅時候就會講啊，上帝起降生肉身成為肉身啦，再犧牲自己，跟住後屘會再翻嚟嘅，就會大審判啦。依個係個故事嚟嘅，人類成個歷史發展咧就係邁向個大審判。咁後屘有唔同啦，譬如馬克思主義啦，會有另外一個故事啦。跟住 黑格爾又有另一個， 黑格爾有一個啦， 跟住自我體驗咁樣。 現代世界咧有另外一個嘅，往往就係嗰個叫做啟蒙運動嘅故事，就係覺得人類咧擺脱咗宗教，擺脱咗暴昧。用人類理性可以把握到我哋呢個世界，把握到人類應該點樣生活，慢慢咧 得到自由， 得到解放，你可以自己為自己做決定啦。終於而人類慢慢就可以走向一個嚇，所以歷史嘅終結啦。咁有時候後屘就再加埋其他，可能資本主義啊等等其他入嚟，最終咧呢個就成為一個大嘅敘事，而成個世界嘅每一個個別嘅部分咧，都係呢個故仔嘅一個小故事。 所以 Leo 頭嘅講法就好似係冇佢，即係頭先我哋個海德界批評。 前現批評呢個現代嘅某啲特性。咁而家Leota 就係一次過批評曬所有現代啊、前現代、中世紀等等嘅一種做法，就係全部都預設咗一種 grand narrative 嘅世界觀，就係覺得所有嘅嘢都會有一啲起承轉合嘅，好似一個進步、有一種 progress 嘅睇法去理解成個世界，而佢係反對呢一種講法嘅。 冇錯，所以Leota呢個講法咧，其實即係話後現代咧，其實個後字唔係一個時間上嘅後，你係話係一個 睇事物 嘅方式，擺脱咗現代或者甚至前現代的一個世界觀，就是沒有一個在下面的 grand narrative 一個大故事去決定一些東西的。其實這個世界是未必有一些普遍為真的，尤其是在人倫世界裡面，最主要是未必有一些普遍為真的規律。我們其實可能有很多不同的 area， 我們要做的反而是找回每個 area 裡面其實是怎樣的。我們不可以，以前就會覺得是其實是一個大的故事，如果你 不 fit 那個故事的呢，往往是要修改那個小的故事 fit 到大故事裡。但係廖太就會反對，而呢個係佢覺得同一時代咧好多所謂後現代主義者，包括咗好出名嘅一堆法國學者啦、庫庫啦、Derrida 啦、或者 Deleuze 等等人咧，做一個大嘅 project， 就係反對嗰個 grand narrative 嘅敘事結構。 但呢種講法會唔會即係頭先個 picture 就好清楚啦？但如果落實喺具體嘅理解呢個世界，會唔會有啲問題咧？就係譬如我會諗到一啲現代嘅，譬如科學家或者係一啲即秉持一啲現代觀點嘅人，佢哋會點樣理解呢？就係嗰個現代嘅 grand narrative 未必係錯噶嘛。就係我哋真係睇翻一啲數據，即係一啲 factual 嘅嘢，就係、戰亂係少咗嘅。雖然都仲會有啦。咁越嚟越少嘅人會因為饑荒啊，或者係疾病啊死嘅咁。咁人嘅人均壽命越嚟越長啦，咁跟住仲有犯罪率越嚟越少啦，跟住productivity 越嚟越高啦，咁樣咁所以似乎我哋可以話我哋唔係話因為有一個 grand narrative 去理解呢個世界，所以咧就睇到啲嘢進步，而我哋真係睇翻啲 factual 嘅嘢，就睇翻啲數據，睇翻啲事實，一啲歷史嘅 document， 真係人類越嚟越好喎，似乎生活得咁樣。 嗱，呢個問題好好啊，就係、是。但呢個好取決於點樣理解後現代。咁呢個其中一個可能嘅理解啦，就係其實喺解釋世界上面咧，未必有一個 grand narrative 嘅。但我自己個重要擺第二個位嘅，就係在於佢哋嗰種 grand narrative 咧，唔僅係一個描述同埋解釋世界嘅一個理論，同一時係一個有規範性嘅理論嚟嘅。就係佢如果舉個例，我話個世界係點嘅話咧，咩指好有普遍嘅真理嘅話咧，我就要按照個 grand narrative 咧嚟生活嘅喎。嗱，譬如基督教。佢話俾你聽點為之好咧，係話俾你聽，因為事實上歷史上發生過耶穌呢件事嚇，佢跟住犧牲自己為咗我哋，跟於是咧，我哋要做一個好嘅人咧，我哋嘅存在佢製造出嚟噶嘛，我哋要 glory， 我哋要榮耀上帝，所以要做某啲嘢，我哋要咁樣做嘅。而喺馬克思主義又係啦，甚至Anatom 都係，我哋要利用我理性去把握佢無拋離佢無媒，如果唔係咧，就我哋唔好啊，冇充分運用我哋理性。 係啊，所以其實 grand narrative 有個規範性嘅作用啦，或者係佢，或者咁講就係佢決定乜嘢有價值，咩冇價值。即係譬如 意義同價值。 譬如你話戰爭可能死好多人，咁當然你計如果計痛苦量嘅話，咁可能就好唔好啦。但係如果你用馬克思嘅角度嚟睇，可能就係呢個係必要之惡咯。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佢推進緊個歷史嘅進程，邁向緊一個更加好嘅世界嘅。 所以就我有兩個 point 嘅，第一個 point 就係咧喺解釋咩為之好唔好嘅進步嘅時候咧，因為你唔同嘅 grand narrative 會有唔同嘅評判標準，於是咩為之好咩為之唔好咧，其實都係要內在於嗰個 grand narrative 咧去決定。但更加重要嘅係咧，這個我諗可能要下一節先可以更加充分地去發展，就係其實呢個 grand narrative 咧，因為佢有嗰個 normative 有嗰個規範性嘅面向啊嘛，所以其實咧對於後現代主義者嚟講咧，會覺得。是不是真的这样先？会不会那些 grand narrative 其实只不过是压制了人的不同的自由，令到人有很多可能性呢看不到。当你以为呢、其实一定是这样的，必然如此的，会不会其实是没有那些可能呢？而其实如果那个 grand narrative 是错的话，或者根本没有所谓 grand narrative 的话呢，其实会不会其实人有很多不同的可能，而只有这样才可以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呢？ 你怎样可以去找到这个，或者突破这个 grand narrative， 用什么的方法去做一些怎样的思考可以突破这个 grand narrative？ 没错。那这个自由的问题呢，终于下一节是讨论的重心。那我们先停一停，下一节回来继续自学有计倾。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之後有偈傾。咁上一節咧，啱啱阿宇咧就講到一個問題嘅，咁我覺得幾好嘅，係好多時候咧，對於一個後現代主義嘅思潮一個挑戰嚟嘅，就係、是、似乎科學會話，喂唔係、你話冇嗰個 grand， 咁可能真係真嘅，可能真係啱嘅嘛呢、這個講法。咁點樣回應咧？ 我上一節啱啱講到一個回應就是我覺得是點樣理解後現代主義。咁我即係睇法就係咧，我哋唔係僅僅將佢睇成一套對於解釋世界嘅一套理論，同一時間咧，佢係一套有規範性嘅理論嚟嘅。就係咧，好多時候嗰啲現代嘅睇法咧。譬如先講馬克思主義啦，或者基督教啦，又或者後屘啟蒙運動嗰個諗法，覺得理性可以決定我哋應該點樣生活嘅整個大嘅世界觀咧，其實有規範嘅面向，就係佢要求我哋按住某啲標準嚟生活嘅。譬如我哋要按住我哋理性嚟生活啦，又或者馬克思主義話就我哋應該要嚇進行階級鬥爭，跟住從而咧將格資本家嘅命，跟住先至可以建立一個公義嘅世界，我哋先會可以有一個美好自由嘅生活咁樣。咁嗱呢啲 granularity 咧，如果有呢個面向嘅話咧，我哋唔跟咧。其實有問題嘅，我哋要跟嘅。而後現代主義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諗法就係、是，其實往往呢啲 granularity 咧，可能係對於人一個不必要嘅壓迫啊。佢哋會覺得係，就係、是、令到我哋咧，佢俾一個世界觀我哋，我哋跟住去睇個世界。嗱，第一方面咧，佢哋嗰個規範性係在於佢明確明都明槍叫你跟某啲嘢要做嘅。但係更重要嘅係咧，佢令到我哋嘅某個世界觀咧，或甚至某啲可能性係直情睇唔到嘅。你係好隱含地咧，要求你以某一個睇到嘅世界嘅標準去運作、去行事、去生活。而呢個咧。正正係後現代主義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面向就係、是，起碼佢想嘗試令我哋咧可以從嗰啲限制裏面解放出嚟。 但係點做呢咁即係可以講話我哋要脱離某一個大嘅敘事，咁要睇多啲可能性。但具體地點樣，即係係咪隨便諗一啲應？ 嗱，所以譬如我舉個例，好似譬如好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後現代主義者叫庫庫啦。庫庫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工作咧就係佢係寫咗三卷聖史啊。系啦，咁有唱第四卷啦，所以系啦。咁聖史咧，其中一個 聖史嘅聖係講咩 ？sex 啊 ，sex 唔係 神， 即係真係聖，即係講我哋平時 聖嘅歷史， 聖生活嘅聖 嘅歷史。 係啦，咁而佢喺裏邊咧舉咗咪例子嘅。咁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係、是、咧，討論同性戀，佢咧係好仔細描述咧，究竟喺希臘年代嘅時候咧，嗰啲人係點樣睇同性戀嘅？嗱，佢喺方面可以做歷史咁嘅啫，就係佢講翻個歷史故仔。以前是怎樣的咯？以前啲人是怎樣看性的同現代很不同啦。以前看同性戀咧，譬如柏拉圖即係所謂覺得對於男性的愛甚至係更加高尚噶嘛，係嘛？即係冇咗情慾的那部分，是更加係愛智慧的表現，是更加高尚、更加理性的愛嚟嘅。咁但係對於庫庫嚟講，佢講呢啲係做乜嘢咧？其實我想講嘅係，其實睇下以前的人是有另外一套生活模式的而且係一套可行、絕對可以接受、即係好好嘅生活模式嚟嘅。個問題就係在於我哋而家呢個生活。緊對性嘅睇法咧，我哋以為係必然如此咧、其實唔係咁必然。佢、想指出令我哋感受到咧，我哋而家嘅生活，我哋而家嘅睇世界方式係幾咁偶然，從而令到我哋鬆咗，唔會捉得咁緊。而家我哋睇世界方法，令到我哋有機會發現咧，其實有其他嘅可能咯。而呢個做法咧，就係、是、正正其中一個啦。後現代主義其中可以做嘅做法就係、是、令我哋發現其他我哋之前見唔到嘅可能，從而令到我哋發現真正嘅自由。就係唔喺某一個世界觀裏面嘅自由，唔係裏面我哋揀點樣樣生活，而係其實唔同嘅世界觀，甚至可以自己嘗試去擺脱舊嘅一套，去入多一套新嘅。而呢個係擺脱 grand 呢個條例咗做法咯。 我補充一點就係、是，因為頭先都提到有時我哋又講足基督教做例子啊，又講馬克思做例子。咁其實基督教明明係唔屬於現代世界嘅一種睇法嚟嘅，咁點解又擺埋一齊咧？即係我估可以咁樣睇咧、就係即係唔同人可能都有自己一套世界觀嘅。好啦。咁喺中世紀嘅時候，啲人就以上帝為中心啦，係咪？基督教為中心，但係對佢哋嚟講咧，對中世紀人一種唔係現代嘅睇世界方式。呢、這個世界真係上帝創造出嚟嘅，佢話俾你知所有嘢嘅意義。好啦，從一個現代人嘅角度，或者接受呢個所謂現代世界觀人角度嚟睇咧，你哋講咗嗰套嘢，其實只不過係人睇到嘅嘢。即係雖然你講到就係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但係其實呢個真係人類理解世界嘅其中一種方式。咁所以其實實際上咧，你誤會咗啦，你以為係神創造呢個咁樣嘅世界，其實係人賦予個世界呢個意義。不過咧，從一個現代即係支持現代性嘅人嚟講咧，即係呢一個佢哋心目中都會有一套咧係適合人嘅一套世界觀嘅。不過基督教嗰套就唔啱咁解啫，因為佢錯噶嘛，建基於一啲非理性嘅嘢。後現代主義者點樣睇咧？就會話其實唔係。就你哋每一個人，包括嗰啲信基督教嘅人又好啊，信現代哲學家講嘅嗰套又好，其實你哋每一個只係自己一個人嘅睇法，就冇一套人類適用於所有人類，而所有人類都共同實際上應該接受嘅睇法，即係可能會有一啲係人類實際上接受，因為被逼啊嘛。咁所以咧喺後現代主義者嘅批評裏面就係話，你哋所有以前啲人都將一啲只係你個人。或者某一個群體認為是真的嘢，認為是有價值的嘢，就放大到作為所有人類甚至全宇宙本身有的意義。然之後咧，咁當然啦，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咪好多套啦。但係點解實際上個歷史好似係得一套咧？某啲時候，咁就一定係因為可能 睇下你係邊個啦。如果我講一套世界觀出嚟，冇人會理我啦。但可能林鄭講好啲啩，我唔知呢啲咩講啦。咁你係有某種特別嘅身份地位咧， 你係啦，先至 你有配合。如果你有某啲權力，又或者某啲力量嘅時候，你出嚟嗰套就會凌駕壓倒其他人嘅嗰套， 係啦，因為 翻翻去你頭先講嘅講法，就係話啲後現代主義者好擔心嘅一樣嘢，就係、是。同埋都係回應阿宇嗰個講法，就係、是、話啊，你話啲解釋係其實好似係咁喎，嗱冇問題嘅。但係當去到講一個價值、講一個意義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就冇一定嘅佢哋心目中啊、 嗯。即係佢自然科學嘅自然世界點咧，可能再傾嘅。但起碼喺人倫同埋價值世界裏邊咧，你嗰 套係必然係啱嘅，只有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佢哋覺得。咁所以，但係到最後，你為咗令你將自己嗰套上升到一個普世價值嘅時候咧、嗯，你就必然會通過一啲手段啦。就係、是、你要壓倒其他對立嘅睇法，壓倒其他對立嘅價值。 最特別係，因為汪俊提出一個好有意思嘅 point 就係、是，於是關政治事嘅，就係、是、某啲當權者咧，佢哋嘅世界觀咧係更加有力地可以傳播到世界度。不過我想提一個 point 就係、是，傅高咧好出名就講一句就係、是，權力咧唔僅僅係嗰啲在上位者先有嘅嘢嚟嘅。其實你每一個人嘅生活咧，你過某一套生活，就算我爸媽好，或者我哋而家咁樣啦，我哋講某啲嘢咧，其實都會影響到其他人嘅。因為任何人都係關係咁，我哋朋友之間， 即係你講緊佢哋講唔到嚟 嘅。等等，即係喺任何一個關係裏面咧，都有權力嘅，就係、是、你會界定咗咩為之，譬如咩為之正常，咩為之唔正常。嗱、嗯，我哋繼續去講某啲嘢，繼續某某方法睇世界之後咧，其實你同一時間係嘗試將個世界觀咧都加落去其他人度嘅。咁、嗯、而呢一個咧，就於是每個人都可能參與到呢個權力遊戲裏面， 就好似一個主持咁，係嘛？我哋講嗰下佢話：，你唔好講呢啲，我哋講翻呢個。 我呢個真係高級啲喎，喺呢度。 監製 會係啦，冇錯。 我嘗試下理解頭先你哋講嗰扎嘢。如果係咁嘅，所謂後現代其實就係懷疑咧呢個世界其實係咪真係有一個終極嘅劇本咯？係 啦，冇錯。 即係咧，以前嘅世界係點啊？大家都覺得我揾到嗰個係真正嘅劇本嚟嘅。如果我呢個係呢個世界真正嘅劇本嘅話，你應該要做呢個角色喎，你應該要做呢樣嘢喎。譬如我作為一個現代人，我應該要點點點喎。譬如香港人。我應該要揾錢喎，咁樣就係呢一套敘事底下咁樣，咁咧而呢一個故仔就會影響咗我哋睇唔到其他可能嘅故事啊，亦都睇唔到自己其他嘅 possibility 啊，所以佢哋要做嘅係咩啊？從呢個大敘事之中解放出嚟，見到其他嘅 possible 嘅故事咁樣， 就尊重咗多咗。即係多元性嘅 真正嘅多元咯，係啦，係即係我成日都話唔喺度。而家你有時喺而家你會講多元噶嘛，但往往其實只係一個某一套世界觀裏面嘅多元，就係喺呢個世界觀裏面咧，你點樣得人又可以唔同，但係其實大家咧都係要假設咗預設咗個世界觀。 你講呢種就好似我哋個消費世界咯，即係我哋嘅自由就係選擇。A 呢件商品定 B 呢件商品啦，但系我哋大家都 adopt 咗嗰個資本主義嘅令到人類生活幸福嘅故事嘛。 其實完全可以唔消費都好幸福噶嘛。 係啦，就係、是、徹底推翻呢個故事就係、是、可唔可以唔消費咧？係咯，一蚊都唔使咧咁樣。 所以呢度我覺得係我即係拉個大啲嘅 point 啦，就係拉落去就係、是、哲學嘅成對哲學嘅睇法係好唔同嘅呢度。咁有一啲哲學咧就比較着重咧係關於揾知識嘅，就係、是、譬如世界係點嘅，人係咩嚟嘅，呢樣嘢係點樣嘅。咁嗰啲係關於知識嘅，但係有時咧，我會覺得，譬如後現代主義者好重視嘅揾嘅咧，係我會有咁叫啦，叫做智慧，就係生存一個 wisdom 而唔係 knowledge， 係唔僅僅係揾一啲我哋咩為之啱，咩為之錯，同一時係揾究竟點樣先一個好嘅生活。而對於佢哋嚟講咧，好嘅生活就係冇咗嗰啲壓迫，就係、是、我哋人類將可以自己真係揀自己可以點樣生活。而呢個咧係要首先係從嗰啲壓迫中解放出嚟，從嗰啲既有嘅大敘事中解放出嚟，我哋先可以真係選擇成為一個點樣嘅自己。呢、這個對佢嚟講咧，係一個好嘅生活，一個 good life 嘅必須條件咯。 其實咁講就解釋咗點解嗰啲被撥入去後現代嘅思想家，好多時都會關注藝術品啊呢一啲咁樣嘅嘢，因為佢哋會見到藝術品好多時就係一啲解放我哋嘅思想嘅一啲工具啊。正正就係通過某一啲文學作品啦，例如我哋可以見到一個有別於我哋 actually 存在嘅一個世界。咁佢好似就開啟咗我哋目光，從而得到解放咁。 即係藝術好似一般人比較容易接受，係冇所謂邊幅畫係唯一最靚嘅畫噶嘛。即係知識啊，科學可能我哋會傾向於覺得有一個啱嘅答案啊，甚至道德有啲人會覺得咁總有一樣嘢啱唔啱。但藝術比較上一般人容易啲接受。 但係可能頭先嗰個 point 似乎係藝術品仲有一個工具價值嘅喺呢個位上面解放上面，就可以令到一啲咧，譬如好簡單講，有時以前咧畫畫就畫啲貴族嘅。後尾慢慢咧，我哋就可以用一啲都好高尚的方法去畫農民、工人咁啦，令到你睇唔同人嘅社會地位或者價值咧，會唔同咗，就係、是、 隔藝術可以令到我哋有個新嘅世界觀，睇到啲之前睇唔到嘅嘢，去轉化我哋，去有睇到一個新嘅世界。而呢個咧係解放我哋咧，係從呢個舊有嘅世界觀解放出嚟嘅其中一個可能嘅途徑咯。 所以順便喺度可能可以介紹一下，即係美國個哲學家叫 Rorty 嘅一個都類似嘅睇法，就係佢會覺得我哋而家應該要擺脱傳統哲學。佢針對係哲學啦，因為傳統哲學似乎都係做緊啲頭先我哋講現代性裏邊講嘅嗰啲即係思想家想做嘅嘢，就係要或者話傳統哲學可以咁樣嚟。capture 啦，即係第一就係佢講一種本質主義，即係傳統哲學家由甚至柏拉圖開始，都係要揾出譬如所有嘢背後嘅共同嘅本質啊，包括真理，佢唔係要揾一個個別真嘅一個描述， 一個普遍嘅真理， 所有真理都共同擁有，並且只有真理先擁有嘅一個特質啊，佢叫大階嘅真理啦。咁啊，要揾出真善美嘅本質，因為呢個係個本質主義啦，所以佢哋以呢個為己任。第二就係唔係淨係認知上嘅需要嚟嘅呢個嚇。佢揾到真嘅本質，或者咩叫真理必須要具備嘅條件，就可以用嚟做一個標準去判斷唔同嘅人講嘅唔同說話，譬如科學講嘅係咪真理啊，某個科學家講嘅係咪真理，藝術嗰啲算唔算真理？你知道咩叫善嘅本質，就可以用嚟做一個絕對嘅標準去判斷咩行為係善啊，咩係好啊，咩叫制度叫做理想啊，咩叫幸福啊咁樣啦。好啦，咁呢個所以本質主義同時有另一個面向就係、是。有一個叫做所謂基礎主義嘅面向，因為你揾到真理嘅本質，就可以為所有知識奠基；揾到善嘅標準，就可以做道德嘅基礎啦。咁後即係而家我哋就唔要呢啲嘢啦。佢話後現代類似係咁啦，就係、是、一種後哲學，就係我哋要反本質主義，冇本質嘅啲嘢，頭先講咗啦，亦都冇基礎，所以就變咗好多。所以對佢嚟講，我哋應該進入一個叫做後哲學文化啦。即係點咧？佢嘅講法就係用一個最廣泛意義嘅方式嚟去理解最廣泛意義之下嘅所有事物。簡單嚟講，就咩都講得。所以你唔需要有特別一套理論，好似講藝術咁。你睇一套電影，你可以從心理學嘅角度去睇下自然科學嘅了解佢拍攝技巧又得啊，運用啲咩技術又得啊，諸如此類嚇。咁所以就係一種好百花齊放式嘅睇法。 所以最後嘅總結就係、是、後現代主義同一時間有一套某啲意思嚟講，後現代哲學就係、是、做哲學方法就唔再一樣啦，唔再揾普遍嘅真理，而係用即係咩都講得嘅方法 咧，咩都試下，可能性都 explore 去嘗試做新嘅哲學， 最解放嘅做法。 咁今日咧，我哋雖然就探索唔曬所有嘅後現代主義啦，但希望大家起碼可以感受到後現代主義咧有幾咁索。下次翻嚟再睇，再有繼續傾。